Hello，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就有我黄仲远，仲有我两位恒常嘅拍档咁啊，梁敬国。 大家好。 仲有咧，周 Sir 周子欣。 大家好啊。 好啦，咁咧近期咧就我谂尤其是上两个礼拜又好，或者上个月好，基本上咧就有唔同嘅一啲嘅花边新闻嘅。其中一啲花边新闻咧就系话有啲系咪叫做咧又唔算现今嘅即系娱乐节目嘅一啲嘅批评人啊，或者系啲主持人啊咁样咧？ 过气系嘛？你想讲系咪过 气两个 字啊？ 啊，你真系衰嘅。系咯，我都想口到多少少。 我周边唔知咩人嚟嘅，喺 Facebook 睇见咁咩人嚟嘅咧？ 系啦，即系佢啊 ，comment 咧，你唔用乜水去讲，你都算系好俾面噶啦。你当佢系一个人去讲系咪？ 佢啊 comment 咧就系话近期咧有啲节目咧就系比较低俗嘅，系啦，咁就系即系上唔得大台。系啦，即系真系上唔得大台啦。 高尚咩？ 喂，等等先，嗱，呢个就系我今日要第一件事要澄清嘅一点先。嗱，好多人就以为我哋咧成日都系做讲紧某一个电台或者电视台嘅， 并非， 绝对唔系啊。甚至乎我一阵间都可能会讲下咧，甚至乎讲两岸三地都唔定啊。因为其实咧，我哋如果将呢啲咁样嘅所谓低俗啊，或者系所谓大众娱乐文化节目咧，讲到同低俗拉到关系嘅话咧，其实中港台三地呢几年咧，都系有唔少嘅文化，尤其是普及文化嘅论者咧，系提供咗好多即系好好嘅一啲意见俾我哋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误会，我哋净系讲紧香港某个电视台某一个节目，千祈唔好咁谂。 是啊，因为呢基本上我哋今日个题目呢是叫低俗有嘴，是啦，即是话有个问号嘅。是啦，即是所以呢我哋基本上呢就是去讲下究竟点为之低俗呢，咁点解低俗嘅嘢又会大家好似又好受欢迎嘅呢，好似刚才阿周 Sir 咁讲，喂，其实唔单止喺香港㗎，即係如果佢話所謂嘅低俗嘅一啲嘅內容，例如可能係咩小尿屁啦、性啦某啲嘅情況咧，咁其實咧好多地方嘅你話綜藝節目又好，甚至乎唔係綜藝節目，係一啲甚至乎係啲 drama 咧，其實都有涉及到好多呢啲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特登討論一下，即係究竟咧喺一啲嘅娛樂節目裏邊咧，其實所謂我哋括弧啊有一個叫低俗嘅內容咧，究竟首先何谓低俗先？系啦，咁究竟又有啲咩问题咧？咁我哋探讨呢一样嘢嘅。喂，大家不如讲下你哋嘅睇法系点为之系即系低俗咧？ 低俗呢个词语真系唔同年代有唔同嘅解说嘅。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嗱，我嘅年代成长嘅年代，其实许冠杰嘅歌我一路都觉得系好低俗嘅。 喂，讲得啱，你有冇咁样感觉噶？其实 绝对有，我以前系唔中意佢啲歌嘅。 嗯， 譬如简单嚟讲，半斤八两啊，咩打着英雄传啊嗰啲，我觉得听即系你系朗朗上口嘅，但系你再深一层去睇下，叫做我哋读过两个前书有阵时啲人，我觉得哇呢啲咁样嘅歌嘅，啲歌词好似都。同你平日同喺街度，我同你傾偈啊，即係我打開麻雀啊，打緊四圈嗰陣時啊，我又孖叉你啊，你又孖叉我啊，即係咁樣咯喎。因為我在之前許冠傑之前嗰啲歌，譬如《國語流行曲》啊，就相對地係文雅啲噶嘛，啲詞都係似我哋讀開書啲中文啊，周 Sir 之後我啲中文課本入邊嗰啲詞語噶嘛。咁所以嗰陣時我覺得哇，呢啲真係好低俗喎。但係我頭先就講啦。是時間的推演呢就會令到你對事物的感覺是不同了的。咁後來許冠傑都被封為歌神啦，係咪？咁佢亦都開創了一個香港樂壇上邊一個新的領域，就是由國語時代曲同埋英文歌轉變到成為廣東歌為主的一個叫做香港樂壇或者香港普及文化的璀璨的時代。 喂，你講緊許冠傑咧，我即係嗱，唔怕 班門弄斧，我再賣前啲添。其實喺香港咧嘅樂壇啦，講緊啦，或者嗰陣時甚至乎真係叫歌壇咧，五六十年代咧有大批，其實再早一路都有嘅，係一啲我哋叫廣東諧趣歌曲。 你先係揾光珠咪咪？ 唔係啊，再早啲啊，再 早 好多，譬如嗰啲何大傻啦， 我冇聽過。 係係啦，咁啊，我真係做過呢啲。 我太細個。 係啊，咁啊，即係我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我啲長輩咧係有啲黑膠唱片咧，即係嗰啲啊，將一啲傳統粵曲，跟住然後就改成為一啲咧非常之有部分係有少少異音添啦，或者係啲小曲啦，或者裏邊咧牽涉咗一啲如果你頭先講尹光 Jimmy 咧，如果以而家嘅人認識咧，就類似嗰種形式，就係好庶民平民的生活。而裏面咧嗰個內容咧，其實嗱呢度又牽涉到今日我諗翻起我以前讀大學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就係研究普及文化、普及流行文化嘅嘢。咁當我諗翻呢啲嘢嘅時候咧，當然有好多理論啦，啱再講啦。但係其中有一個好特別嘅定義咧，去諗嘅時候咧，就所謂 culture 文化咧，其實係乜嘢嚟？文化其實係一個生活嘅軌跡，文啊嘛。即係紋身嘅紋啊，其實古代嘅人嘅紋身就冇翹絲邊嘅，係一種生活文化軌跡嘅呈現出嚟。咁所謂有啲人話 high culture 就係我哋特登將一啲嘢咧就變成咗嗱喺古代中國就係雅樂，裏邊係一啲非常之高級嚇一啲特定嘅場合裏邊充滿咗藝術性嘅嘢。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就有一啲咧，嗱，古代就叫淫惡啦，唔係一定解鹹濕啊嚇，係 鄭聲淫 係啦，個淫字係解過分嗱，即係過多咁解啫，咁就過咗火位啦，你可以當係。咁於是乎咧，所謂 high culture 同呢個 low culture 或者叫做一啲叫 sub culture 咧，而後來叫次文化啦，呢、這個另外再開一章去講啦。呢、這個就係講緊咧，我哋係先定咗啲嘢叫做高級文化啊，文化人啊，勁國會睇嗰啲。如果我哋從呢個脈絡去睇，就更加過癮，因為好多嘢咧喺某個年代，好似頭先阿勁國講，其實許冠傑可能喺嗰個年代咧，未必係喺個 high culture 嘅位 置， 但 係 直情唔係啦，因為以前係應該興緊英文歌啦，係咪？即係大家好有文化，再加上啊，許冠傑係一個即係香港大學天之驕子咁出嚟唱。即係六嬸三太公咁嗰隻咧，咁的而且確係當其時，我相信大部分可能喺歌壇或者係嘅情況，都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叫做高文化啦，係咪？ 嗱，咁呢一樣嘢就好有趣，就好似頭先勁國講，隨住時間的轉移咧，係因為你多咗人研究啦，多咗人分析咧，佢突然間就變成咗成為殿堂嘅一啲東西噶咯，大家就研究佢噶咯。但係我最簡單，譬如文學已經係啦，好多文學作品，譬如一啲即係小説咁，小説就好明顯，其實喺嗰個年代係一啲休閒通俗嚇，甚至乎 低下層先睇嘅嘢。 冇錯啦，而家我哋直情係要喺大學裏邊咧開研究院去搞嘅。嗱，咁呢個就好明顯係講緊咧，隨住唔同嘅時代咧，係有唔同嘅意義。嗱，我哋要個起步點喺呢度咧，先至好傾落去。如果唔係咧，我哋一開頭就講啊，佢嗰啲叫做屎尿屁低俗嘅話咧，嗱，純粹用呢個角度，當然可以從佢內容裏邊去提出，但係問題係。嗱，我又再褪多一格，嗱，一間就再去深入啲去講，我一定會提及一個人咧，叫巴克金，裏邊提及嘅一個理論咧，叫狂歡化。狂歡化嘅理論，我唔知啊，兩位有冇研究過啦？其實係講緊咧喺古代嘅農奴社會，不論係中國或者外國都係，尤其是西方啦。西方係因為巴克金係俄國人啦，佢研究西方。其實喺嗰啲有農奴嘅制度之下咧，咁嗰啲叫做奴隸啦，咁啊基本上咧就俾人壓迫得好慘啦。喺個佢，但係佢嗰啲莊園主啊，或者嗰個統治者咧，係定期會有一啲咧有趣嘅活動。可能是酒神節，就俾你班友仔就嘗試下飲醉酒，然後跟住咧突然間可以坐大王個位，啊做下啲 drama， 搞下啲趣劇，咁然後大家就開心，因為你咁辛苦做咗咁耐奴隸咧，一個時間裏邊有一日咧，俾你突然間可以坐下嗰個位，食下啲好嘢咧。然後講埋啲核突突啊、開心心嘅嘢咧，咁嗰日咧大家就煩惱盡消。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一路流傳落嚟喺西方裏面好多嘅傳統。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就好多呢啲理論去講呢啲部分啦。 嗱咁樣啊，嗱頭先咧，其實我哋講到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喂，原來低俗同埋所謂高級，其實可能係隨住個時代背景或者某一啲嘅變化，會有唔同嘅定義嘅。但係會唔會咁樣啊？喂？其实咧，嗱，屎尿屁呢啲冇一个时候系高级啦啩？ 即系究竟会唔会系其实又有一啲嘅所谓嘅某啲嘅内容或者点样嘅情况，其实喂佢未告及过，而呢啲咧一定系被定义为咧，比较相对上系会低俗啲或通俗啲噶啦，又会唔会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大家认为？因为呢一个系冇乜相对性，不过如果我自己咁睇嘅话咧，有一啲嘅我哋叫做通俗啦，或者叫低俗嘅一啲文化，可以随住时代嘅一啲唔同会有所演变嘅。而其实咧，头先我所讲嗰啲，其实唔单止嘅屎尿屁性，类似呢啲啦，就算咧头先阿周 Sir 讲咗好多一啲嘅以前嘅古代嘅一啲嘅情况，证明咧，原来呢啲咧系可能叫通俗，就唔系叫低俗嘅。其实就算呢而家都会有好多㗎，就算你諗返周星驰佢嘅有两套戏西游记。咁基本上呢佢係被可能香港或者係大陆嘅一啲嘅研究文化，究竟佢点样去讲究里面嘅内容或者点样㗎。但其实你睇返套戏呢，唔係就係吴孟达佢嘅條褲著咗火，跟住大家咧就六七個人咁樣，腳都抌落吳孟達個下體嗰度。其實呢啲咧，其實你都講唔得上佢呢個咁樣嘅鏡頭係特別有好高級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啊。但係咧，又唔會大家覺得有啲乜嘢嘅問題嘅，係啦。其實咧，某程度上，而且我哋所講嘅話，頭先嗰啲屎尿屁性啊，咁嗰啲咧。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当大家都还是小小个，就算梁建国都应该是青年的时候，其实很多电影就是讲这些的，即是有些导演是专拍的嘛。其实那时已经开始大家喜欢了，到现在呢也都有他的捧场客的。是因为某程度上某些这些的我们叫做所谓低俗或通俗的内容呢，其实是我们社会上一些的 taboo 或者是禁忌。其实人基本上对于这些这样的社会的禁忌或者什么呢，其实他是充满着很大的好奇心，因为可能由小到大都不被你去接触得多或者讲得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呢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知识的一个的距离，即是叫 knowledge gap。咁其實呢一個咧係會自自然然咧喺人嘅心裏邊咧係產生一個叫好奇感嘅好奇心嘅。咁所以對於呢啲嘢咧，無論你係咩時代講咧，其實咧你都會有興趣嘅。我甚至乎好老實咁講咧，就係其實好多時咧人與人之間咧平時傾偈啊，朋友之間嘅對話交涉啊，其實都不停有好多呢啲咧，我哋所謂低俗或通俗嘅一啲嘅話題咧，係講到不亦樂乎嘅。咁因为就係大家都係对于呢啲咁样嘅禁忌呢係有所好奇嘅。当呢一样嘢係可以大家係一个好自由或者好大家开放嘅一个情况之下去讨论嘅时候呢，其实係会有佢一定嘅吸引性囉。唔係淨係依家嘅情况先会发生㗎囉。 仲远头先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字眼係叫自由。自由是其實在巴金理論講緊狂歡節的理論裏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即課題的。因為為什麼會有那個所謂狂歡節或者狂歡文化這個情況，其實是因為很簡單的，就是因為等級的取消或者等級那個階級一直都存在，但是我們有時候需要鬆綁。因為你成日都係有階級，即係譬如個奴隸主對住你咁，自生曬咁，咁有陣時你積壓咗好多即係負面嘅感覺。但係我哋每一個人咧，嗰啲農奴咧就會等走神節或者龍神節嗰日咧，大家就哇，我終於可以食嚿肥豬肉啦，仲可以抽中嗰陣時就有抽獎嘅，應該抽中咗我咧，仲可以咧坐上去大王個位度咧，又可以拍一拍打人哋個 pat pat 咁，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活過程。咁佢就突然間覺得咧，充滿翻一啲自由嘅感覺。嗱，除此之外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就係同而家後現代嘅社會好似，就係一種咧。所以今日个题目系讲紧个罪啊嘛，秩序嘅罪其实都可以个罪字嚟噶嘛，就系一种突然间嘅失序嘅过程，即系失去秩序啊。因为其实秩序系令人哋非常之紧张啊、绷紧啊，或者我哋成日读啲官方文件，即系头先阿敬国兴吓喺度读嗰啲好正经嘅一啲吓，一啲 announcement 咁。于是乎咧，我哋成日生活就好绷紧，但系突然间啲插，通常大家发觉啲得意有趣嘅咧，就系不按常理出牌，同人我哋一般生活系有少少嘅 是原一定是这样跟着个轨走。偶尔的出轨就是很多笑的来源来的。你看很多那些搞笑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些。啊、无啦在讲行下街突然间啪啪咁跌咗落地下，大家就真的很傻仔咁笑。当年的北文山就很多这些这样的东西啦，甚至乎在叉里的肢体动作都是这一类，就是不按常理插科打诨。嗱，呢樣嘢其實人人都好中意喎。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點解啲打風嘅時候，啲細路仔特別開心啊？就是、因為佢突然間唔使翻學啊嘛。咁突然間唔使翻學，除咗佢可以即係、就是、以為自己可以懶下攤喺度之外咧，其實就係一種對於一個長期嘅秩序咧，突然間可以即係、就是、衝破嘅一種快感。嗱，呢一樣嘢咧，喺我哋譬如睇電視也好，或者睇一啲狂歡嘅節目裏邊咧，就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快樂喺裏邊。嗱，甚至乎我哋好多人都唔明點解。其實很低喎，真係好 cheap 嘅啫。譬如啲男人帶個耳語，然後跟住咧扮女人，啲人就笑到咔咔聲。你而家見好多電視台都係仲係做緊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就係一種秩序嘅嗱，就揾個肥嘅或者點樣咁行出嚟，咁然後就跌低咁，咁大家就覺得好好笑。或者扮女人，就因為佢對於秩序嘅一種破壞，而呢個破壞重點係無傷大雅嘅一般嘅情況。如果你好血腥啊，搞到即係大家冇辦法翻轉頭嘅。打爛曬所有秩序嘅話咧，翻唔到原本咧，咁就出事噶嘛。但係偶爾間嘅出軌，偶爾間嘅一個失序咧，大家會覺得嗰樣嘢到最後，哦，笑完之後翻翻去啊，聽朝準時翻工啊，老友。 嗯，頭先阿周 Sir 講嗰樣嘢咧，牽涉到基本上一個元素就係話，所有我哋所謂嘅低俗或者通俗咧，其實都係源自生活喺生活入邊。我哋之所以喺一啲咁樣嘅，你話係胡鬧嘅戲劇又好，或者啲比較通俗嘅戲劇又好，佢講一啲失序啊，或者屎尿屁嘅，其實就因為我哋日常生活其實都會接觸咗呢啲咁嘅東西。 嗯， 接觸咗呢啲東西嘅時候咧，佢將佢反咗出嚟，變成係大眾公開討論嘅時候，嗰種快感就係令到有啲人。或者一般的人不要说有些人是有种共鸣感的。因为无论我们每天的生活周 Sir 都说了，无论我们上班也好上学也好或者在家也好，我们在小孩面前或者在长辈面前，我们都不可以这么放纵去说一些、在个社会里面 的 norm， 即是那种 即惯常的一个的价值观、 啊、是就不可以去打破它、嗯、但是在戏剧入边，佢一方面佢系喺生活入边收集到呢啲咁嘅资讯，另一方面佢就系喺生活上边冲破咗一般我哋每天都要面对嘅嘢，咁所以就令到人系容易接受。 嗯、 当然亦都有部分人唔中意啦呢啲咁嘅情况。 但系咁样嘅，的而且确咧，近期嘅一啲嘅我哋所谓嘅低俗内容咧，系令到咧好似请个小凤姐出嚟咁样喜气洋洋。咁我哋不如而家就一于听翻首小凤姐嘅喜气洋洋。

瑪麗結合蘇格蘭人熱油炸雞和非洲瑞奴隸炸雞的手法，寫成了美國第一份炸雞食譜，成為了一段長時間當地人的炸雞的指南，俘虜了南方白人的胃和他們的心。雖然不能夠確定是非洲奴隸抑或是蘇格蘭移民在炸雞方面的貢獻比較大，但是一般都認同是這兩批同樣在美國南方生活的人塑造了美國的炸雞。藍地球，馮少寧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色無限 知識。 投資有心法， 反股有辦法， 他們一一解答。 去撈底咧就唔容易嘅，底就得一個，以為嗰個係底點，即係低處未算低，所以撈底有陣時都危險嘅。即係如果有一日佢係 U turn 嚇，掉頭升翻上嚟企穩，你買俾低位你係買貴幾百點，但你買得安全啊嘛。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嚟咧就系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低俗有嘴咁样。咁我哋讨论咗咧，究竟何谓低俗，或者点样，或者低俗有啲咩功能咁样。咁啊，周 Sir 同阿梁敬国咧都讲咗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喂，其实咧可以你话突破到一啲社会上嘅常规，或者我哋所谓嗰个 norm 系啦，嗰、那个。已有嘅一個模組，或者一個嘅價值觀啊，或者一啲某啲嘅信念咁樣啦。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心理學裏邊咧係有一個咁嘅名堂，即係 break the rules 咧，其實係有佢嘅獨特嘅意義喺度嘅。因為第一咧，其實呢個咧係等於咧拆緊一個人嘅存在感，即係咧一個人咧能夠 break the rules， 即係打破咗個常規，或者甚至乎犯咗少規嘅話咧。其實咧，佢嗰個對於個人嗰個存在感咧係強咗嘅，會覺得同埋頭先阿周 Sir 所講過咧，其實有一個咧就係對於現實上邊嘅一啲嘅逃避啊，你當逃避又得，你當係一個放鬆又得，即係話喂，我朝九晚五翻工，跟住聽老細講嘢，跟住同同事一齊去傾，跟住公司要我做乜，我大約要做乜，咁你都俾我有一啲少少嘅時間，我可以。打破我自己嘅一啲嘅常規，咁呢個基本上係當係一個少少嘅現實嘅逃避，或者一個現實嘅放鬆嘅。咁如果呢一樣嘢係可以喺一個公眾嘅情況底下見到嘅話咧，嗰、那個就有一個好強嘅投射感覺，令到你會覺得咧，啊，我真係打破咗某啲嘅常規，對於某一啲嘅權威咧，我係即係呢個權威係一個文化權威咧，係有一啲嘅衝擊突破。其實呢個咧係某程度上咧，一個自我解放啦，自由嘅感覺啦，其實嘅有一個咁樣嘅作用喺度嘅。 唔係，其實好有現實意義嘅。嗱，譬如咧，大家都仲好記得嗱，大台嘅《歡樂今宵》嗰類嘅節目，其實咧有即係經典嘅歌曲咧，個講法就係咧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啊嘛， 嗯、 就係其實農奴嘅現代版啦，呢個大家都明曬啦，唔使講啦。咁但係其實咧更加得意嘅地方就係咧有陣時當嗰啲我哋叫 grand narrative 啊，堂皇嘅敘事，呢啲我哋叫做好誇張、好大嘅一啲説法，好多時咧其實就係 rule， 即係統治個世界嘅。咁但係當我哋對於嗰種好堂皇嘅説法咧有一啲嘅信心動搖或者質疑嘅時候咧，我哋其中一個應對 粹的方法呢，就是將它變成了即是見大人而藐之。我們見到它講的這麼大的道理，原來裡面呢是我們未必信任它的，或者那樣東西我有些令到我覺得搖動的時候呢，那我就自不然我就失了神，因為我出了竅的啦。那這一樣東西呢，其實就有幾個經典的案例啦，當然大家都即是可能有這個印象。我之前在一個節目都講過一下的，香港的笑片的浪潮裏面呢，第一個浪潮其實不是第一個，對不起，應該是近代的廣東式的廣東話式的一些笑片呢，那個第一個浪潮就是李小龍的過身。之後呢突然間就會出了，但當然有些乜小龍、乜小龍、梁小龍、成龍一堆的模仿的出了來，但留意一下成龍其實都是有很多諧趣的過程在裡面，不只是這樣，其實好譬如許冠文都是那時突然間彈戲。另外一個例子就當然是周星馳，周星馳就在90年代初，其實就是過了89年之後，對於香港人很多價值信仰的一些動搖，或者不知怎麼面對，其實這個很心理學的狀況，就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價值的崩塌，或者不知怎麼面對的時候，我們走又未必走得切，打又不敢，唯有就是等找一些東西令到自己可以即係可以療以自慰啊，可以自我安慰嘅一啲動作。咁我諗喺唔同嘅年代裏面，好多嘅所謂經典嘅笑啦，嗱，譬如另外一個例子，我哋講古代啲啦。點解魏晉南北朝有嗰啲咩竹林七賢啫？大家都明啦，呢個情況就因為即係成個原本有嘅一個系統，我哋未必能夠繼續信奉落去啦。咁呢一樣嘢咧，其實非常之有功能性嘅。對於個人，甚至乎對於個社會，你問係咪而家啲人成日都話一種療傷嘅過程？我覺得療傷係一個短期嘅，即係我哋咁樣諗係療傷啫。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歷史嘅鏡去睇翻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啲所謂文化上面嘅一個集體嘅一種反饋咧，其實係一個必然嘅過程嚟嘅。因為當我哋一啲頭先講緊嗰啲所謂堂皇敘事咧，我哋講出嚟嘅時候都自己都忍唔住笑咗啦。直接啲講法就係、是，我都唔知嗰樣嘢係咪仲係有可信性。呢、這個講翻轉頭就同後現代而家成個處境係好相似。你再睇翻外國嘅例子，什麼北文山啊，或者其他好多嘅例子，你再對比翻當時嘅社會環境咧，其實你會揾到好多脈絡走出嚟嘅。而呢啲脈絡咧，其實係我即係譬如我哋以前讀即係社會學啊，或者讀文化研究嘅時候咧，就成日會做呢啲咧，就係用當時嗰啲點解突然間有啲笑片爆出嚟咧，代表乜嘢嘅一種反饋咧？咁啊好多時就去做翻一啲連結，但係通常我哋嘅觀察就係未必會用即時嗰刻我哋嘅即時反應。隔咗五年，隔咗十年，我哋用個歷史嘅鏡去睇翻嗰個原來嗰陣時有啲咁嘅事發生。嗱，咁就好有趣啦！我哋睇翻转头， 但我就有嗰个感觉咧。嗱，你话香港嗰个通俗文化或者低俗文化嗰个比较发展得蓬勃嘅时候咧，其实系伴随住香港嘅经济发展而行嘅。嗱，你睇翻许冠杰嗰个时代咧，系喺香港慢慢慢慢嗰个经济发展向上，当然期间经过一啲起跌啦，即系危机啊嗰啲咁样，但系嗰、那个。感覺就是說，當一般低下階層他的生活改善了的時候，他多了時間去尋求娛樂。如果尋求娛樂，即是有供應，即是有需求當然是供應。那麼供應的時候，可能他捕捉到那種脈絡，就是說我用一些比較相對地比較通俗比較大眾日常生活是要接觸的東西，或者接觸了之後，剛才上一節我們講到是他要打破個禁忌，令到佢可以將日常嘅抑鬱化宣泄咗出嚟，就變成一種潮流，咁樣嚟到去變成一個大眾嘅娛樂。但係近期嘅所謂嘅低俗嘅通俗嘅東西咧，你見到係一般大眾，無論係一啲教育程度高或者低嘅人，尤其是教育程度高啲嘛，有陣時都趨之若鶩嘅喎。 是啊，这个我非常之认同啊，即是梁敬国这个的观察。首先呢，以前那种的通俗呢，你可以这样讲的，是叫通俗升级或低俗升级。即是说呢，一些低下阶层或者一些很低俗或者通俗的玩意，咁咧都能夠升格到喺個電影，例如即係講真，以前可能咩奇謀妙計、五福星啊， 即係嗰啲咩精裝追女仔啊，即係類 我愛我愛路乜乜圖啊咁啊， 羅蘭道。 系啦，即系其实嗰啲咧，咪你其实咧，你而家睇翻咧，咪系一啲好，你话通俗又得，或者低俗嘅一啲嘅笑话嚟噶嘛。其实嗰时咧系一个叫做阶级嘅一个小提升，令到咧大家就好有兴趣啦。即系嗰啲小市民睇到我，咦，我日常生活大家讲呢啲嘢，原来都上得殿堂或者系公开得嘅。咁其实呢个就系咁样，但系依家呢个嘅时间咧，其实就系的而且确系一种头先所讲嘅。break the rules， 即系我打破常规，又或者系令到有啲权威突然间有一个，即系权威系个文化嘅权威，突然间咧系有所好似受破坏，而令到咧我觉得我重拾翻一啲嘅自由同埋嘅权力。咁所以咧，对于呢一啲嘅叫做不规则啊、打破常规嘅一个情况咧，我觉得系继续会有市场嘅。 其實我哋再諗下咧，用香港近代啦，近呢幾即係十零廿年咧，或者廿零三十年咧，嗰、那個即係喜劇或者無厘頭或者相關文化嗰啲次文化嘅角度去睇咧，先答咗阿勁國興講，今次呢個浪潮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其實都頗多所謂文化人啊。高級文化人咧，其實都落咗水咧，參與甚至乎 加持添啊！ 我用加持呢個字添，即係幫佢呢樣嘢就另外一個理論就是、John Fish 啦，就係其實借助呢個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嘅利用次文化或者大眾文化咧，去作為一種對於現實一啲頭先我講啲唐王敘事嘅一種反饋。嗱，呢一個係有佢嘅社會嘅即係嗰個叫顛覆性 功能 或者個功能啦，咁呢個係有佢嘅即係意義喺度嘅，即係特登做出嚟嘅。咁但係呢一樣嘢我撇除唔講住，我先調翻轉頭，我想講，譬如呢近呢二三十年咧，香港嗰啲所謂搞笑啊、無厘頭啊，或者講緊通俗啦嚇，佢哋其中有一樣有兩樣嘢好得意嘅，第一樣嘢就係個語言嘅顛覆，佢係特登嘅。譬如我講幾個人物，大家就明白。譬如林猛倉。林猛聰特登講咩啲個音，然後跟住咧喺玩遊戲嘅時候就將嗰啲明明係一句嘢嘅，你就變成咗幾百字喺度。佢就特登顛覆咗嗰個規則，同埋顛覆咗我哋日常生活嘅慣性。嗱，呢個大家容易理解。甚至乎係故意扮某啲口譬如阿鄭中基扮暴龍哥。咁佢好明顯就係對於某一種現象，佢攞咗個特質出嚟，然後就作出一種挑戰。或者作出一種純粹嘅一種反饋都唔定，咁大家就好有共鳴啦，係一種語言嘅過程。甚至乎你見周星馳早年都會特登創作好多，其實除了周星馳之外，好多喜劇演員咧都會故意去做一啲口頭禪。當年阿燦好多口頭禪啦，而家1933做好多口頭禪啦。其實呢個除咗係形象嘅建立之外咧，其實都係一種建立語言佢自己嘅一套語言常規。顛覆原有嗰個語言嘅系統，佢因為加咗句，譬如而家1933知我咩料啦，咁成條街都講緊，咁其實就顛覆咗一個或者插入咗一個，佢將自己將一啲神級嘅人咧拉落嚟，然後佢自己封神嘅一個過程。我用理論嘅角度去咁講。 我哋嘅聽眾知唔知你講緊1933係乜嘢？ 1933就 ERA 嘅其中一位成員啊，阿郭家俊，多謝你啊，你真 係係 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冇懷疑呢樣嘢，係啊。嗱，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咧，點解早年我想解釋一下點解早年譬如大台咧，我哋見到譬如啲質記黏啊、食或沙比啊嗰類嘅節目，其實相當你可以話低俗或者通俗啦嚇，玩食物啦、 啊，我覺得好煩厭。 但係點解好玩咧？就因為你見到嗰啲道貌岸然的大明星，平日嚇，咁、於是乎佢無啦啦喺個節目裏面咧就一個忌廉咁拍落塊面度，咁其實係呢類嘢嚟嘅啫。你就見到哇個關係好似我哋拉近咗。嗱、其實而家點解最近嘅譬如 ViuTV 點解一樣有佢嗰個意義，就是、因為喂佢轟啊花姐，即係佢嘅經理人，佢轟咗佢嗰個佢個台嘅吉祥物，成個炸咗佢。嗱呢啲就係好快讓我哋明白到嗰種自由啦，嗰種顛覆啦、娛樂啦，成件事就係咧嗱，而家大台你甚少見到有頭先嗰啲嗱，你好難抄得翻嘅，即係你冇理由叫阿姐、阿汪、阿姐行出嚟俾你一個蛋糕飛埋佢啫，而家好難做到。 但係做到其實係好好睇嘅。 但係唔係純粹係咁啊？你做到之後，背後成個意涵係啲乜嘢咧？ 嗰個顛覆性係都係好強。 冇錯啦。 同埋我哋头先阿周 Sir 讲开话1935或者 Era 咁嗰只啊，其实咧我都觉得系，因为今次个焦点的而且确系佢哋一个叫做Era 自肥企划嘅一个节目咁嗰只。其实呢度都想讲下咧，就系、是、低俗嘅所谓低俗嘅表达手法。即係我覺得咧，呢個係好值得去探討嘅，因為一樣嘢咧，究竟佢呈現出嚟，其實佢哋都有講係一個符號，或者你有啲人係當係一個標籤，但係呢個標籤或者呢個符號背後，其實佢係帶緊啲乜嘢嘅意義咧？其實呢個可能係更加重要，即係例如你可以透過一個草根階層嘅市民，佢好低俗嘅一啲嘅習慣同埋生活嗰樣嘢，你可以係顯示緊佢而家生活嘅一啲嘅困苦，或者甚至乎佢做緊啲無聊嘢，你會睇到佢哋點樣去透過呢啲咁樣嘅自娛，或者大家都覺得好冇價值嘅自娛，嚟到令到自己咧可以調劑緊個生活，即係可以係咁樣嘅一個表達嚟噶嘛。其中一個你會可能會睇到嘅就係、是。其實在成出的自肥企劃裏面，或者在導演的慣常 的表達手法，其實他都是做一樣，就是在我們這些所謂的什麼低俗屎尿屁的背後，究竟他想表達什麼呢？而我當然大家都可能會看到的，其實也都很去欣賞或者 appreciate 的，就是例如他當中看到的，就是怎樣去策劃和大家很給心機去做一样嘢，或者大家系好热血咁样去做一件事情，即系呢度当中咧，其实就系、是、用一个可能系大家都会觉得睇起上嚟系一个低俗嘅表现，但系其实当中佢表达紧嘅一啲嘅情况，例如可能系兄弟情啦，对一个可能嘅朋友嘅救赎啦。或者一啲嘅失敗者逃強啦，或者真係大家好熱血去做一件事啦，呢啲其實都係一啲背後呢大家都會 appreciate 嘅，因為呢純係一個低俗，大家應該係一笑置之，即係開心完你可能唔記得咗。而一個表達而令到人哋可以係難忘，甚至乎係有啲人咧睇完之後係會喊噶嘛，即係睇緊一個咁樣嘅節目嘅情況之下，搞一個搞笑節目，其實佢係一定係 hit 中你有一啲咧好深層嘅一啲嘅信念啦，一啲嘅價值觀啦，你好緊張嘅嘢啦，佢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我哋叫做觸動咯，而唔係純粹嘅一個低俗嘅一笑置之嘅情況咯。所以呢個表達手法咧，就係其中一個咧，係好需要大家去注意。話唔定我哋喺下一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咧，就係、是、究竟係咪低俗嘅背後有唔同嘅表達手法，會有唔同嘅意義咧？咁啊，我哋又聽一首歌先啦。咁啊，周 Sir 介紹嘅一首歌就《我們很睡》。咁啊， 就係 Era 嘅，咁啊裏邊咧就有幾個成員啦。咁啊，大家如果唔熟悉咧，可以嘗試自己 Google 下。 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经济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为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为一位唯独有魅力无奈我甘心不怕受死沉默你最佳姿态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大众是我的人技，大众令你心也喜。 最有个性是会处起之痛，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 粉丝不会免疫，是为一超于一切领域。 太美丽，谁为一次拥抱得最究竟，全界出发智慧正义， 三千八百才华配型关怀，上身事业心当经济七百八，男人的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仔先难稳，流氧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归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麦加密，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yeah 1933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白白青瘦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都立饭订错帽，但饭跟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歌字有旋律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旋律我都叫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告我只不太高都激荡，这躯体一世风浪而不需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前年十一国庆日集结案，十名民主派人士分别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多名立法会前议员等各被告，被判囚14至18个月。其中善仲佳和蔡耀昌获判缓刑。法官形容被告指游行将会是和平和非暴力，是天真和不切实际。他们在不稳定的时势有意识地违法，挑战公众秩序，即时监禁是唯一的合适刑罚。港铁屯马线将会在6月27号全线通车，通车之后新设了土瓜湾站和宋皇台站。由土瓜湾站至到尖东站车程预计9分钟，成人八达通票价为5.6元。何文田站去到元朗站现时要转2次车，日后无需转线，车程由40分钟减至29分钟。律政司就一名法官受恐吓发表声明，指法官行使司法权力的时候，必须严格依据法律和证据处理案件。基本法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因为履行司法职能而被人恐吓，特区政府必定严正执法，绝不会容忍这种无视法纪和损害法治的恶行。警方亦会严肃跟进，将不法分子绳之于法。司法机构回复查询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因此不适宜评论。发言人指出，司法机构高度关注事件，强调任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应受到严厉谴责。法国西部一名女警员被男子持刀袭击，情况严重。警方追捕的时候与疑凶爆发枪战。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疑凶已经死亡，暂时未知行凶动机。消息指，疑犯因为暴力罪行入狱，今年3月获释。而来自监狱人员的消息就说，他因为精神问题变得激进。事发在南特都会区的埃德尔河畔拉沙佩勒，当地一个电视台说，警方派出200人和两部直升机追捕。警方说，疑凶抢走一名人员的武器，再坐车逃走。汽车期间发生意外，他企图逃步离开的失败被捕。几名警员追捕的时候受轻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依然炎热，间中有骤，亦都有骤雨。星期一同二的风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周慈恩，快乐是懂得爱惜自己，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但快乐不一定只是得自己，还可以将美好的事物和人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分享到快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看看。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在写在人生边上这本书，其中有一篇散文叫做《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从这篇文章可以读到作者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功力，从而呢你会拜服他的文字创作呢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散文写一个晚上，魔鬼到访，钱先生不用光临，改用暗临， 欢迎暗临。 在访谈中呢，魔鬼尽显他的才识和学问，旁征博引，令到钱先生五体投地啊！文章是借魔鬼的博学和识见，看到钱先生如何卖弄他的高见和他的学问。 我少年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置，估不到没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沛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曾经在火坑上面坐了3日3夜，屁股还好像窗外的冷夜，深刻地冷。 以上一段钱先生一定读过《魔女记》这本书，因为书里面写到魔鬼有火烧不暖的屁股，简言之，借魔鬼道尽了人生智慧、文学、艺术、人性和价值观。表面上呢是漫不经意的，但是你细心思索之下呢，就必有取之不尽的人生智慧啊。魔鬼的自辩句句都在讽刺人类、哦、钱先生在挖苦人类，真是挖苦到留情面啊。 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譬如浮士德同我杀血盟，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亦都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而自从谋反不遂，贬出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国力不如国智，从此以后将诱惑来代替斗争。你知道我们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于我。估不到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 哦，人类已经没了灵魂了，骂人就是只用一句，但你要用文学艺术去表达呢，要花上整大段的文字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写在人生边上》，作者钱钟书，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一起走过， 总之我泛泛一点，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做文工团的团长来的，以话剧为主的，但是你其他组呢你都要懂，那到样样都学到半桶水的。做了这么久的综合性节目的来到香港啊，做欢乐今宵啊！你有乜嘢难得到啊？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卢海鹏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So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吓，咁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低俗有嘴咁样。咁我哋咧就头先讲到咧，低俗嘅一个学，其实可以里边咧就包含好多唔同嘅意义嘅，就视乎咧究竟你会点样去表达。其实咧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咧记得翻咧，亦都系香港电台嘅一个好出名嘅节目，咁啊《铿锵说》。系啦，咁其中咧，访问杜琪峰啊，杜琪峰咧，其实佢都有讲，佢话啊，其实咧，艺术或者系电影或者系所有电视节目啊，呢一啲嘅，呢一啲嘅戏剧啊，咁嗰啲咧，其实咧有包含咗咧无穷无尽咁多样嘅表达方式，所以咧你可以透过唔同嘅一个外壳。而當中包含咧你意想不到嘅一啲嘅內容同埋嘅意思，其實我覺得其中呢一個志肥嘅話，其實就係一個覺得幾好嘅例子去講緊呢一樣嘢咯。當中咧其實你睇到嗰啲兄弟情嘅，即係例如佢哋之間點樣互相幫助，尤其是其中一個即係大家製作組又好，或者佢哋嘅自己隊員又好。點樣幫阿寶琪，即係一個咧被雪藏嘅藝人，點樣幫佢可能翻身啊？即係一齊出嚟做 live 嘅時候，佢就坐喺後面反省中啊，黏住佢隻眼啊，咁嗰隻唔准佢講嘢啊，咁跟住點樣透過去表現佢不斷咁樣去努力去做一個新學習，而睇到佢其實係有另外一面嘅寶琪俾人睇到嘅。系啦，因为阿宝其实系ERA 嘅其中一个嘅成员啦，即系最近因为佢可能对啲fans 作出一个唔礼貌嘅回复啊，系啦，即系可能爆粗或者点样嘅情况，咁所以令到咧一段时间俾人雪藏咗。其实呢啲咧就系喺佢做一啲大家都觉得唔系咁重大意义，但系喺佢个训练啦，佢自己睇法啦，做完之后佢嗰种嘅欢愉或者佢嗰种嘅兴奋啦，其实大家就系睇紧呢一样嘢，而唔系纯粹就睇紧究竟佢系掟紧表啊，唔知佢受罚，跟住系要揾个摇摇打佢啊嘅啲重要部位啊，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一啲真系一啲嘅符号嚟嘅，而啲符号咧，其实背后包括紧嘅一啲嘅就系、是。點樣努力奮鬥？我唔係用最好嘅一個材料啦，你可以咁講。但係我奮力去做得最好，令到自己咧可能睇到最好嘅一面嘅我。呢、這個可能係佢當中嘅一啲嘅內涵嘅意義咯，喺低俗嘅背後。 我諗我覺得成個節目我唔係睇得好多啦，我睇咗兩三集咁啫。係始終係嗰句，佢係源自於生活。即係你感覺到咧，佢哋唔係喺度做緊戲。當然唔係某程度上，佢都按嗰個劇本嘅進程咁樣去去啦。但係進程嘅過程之中咧，你睇見佢係有好多自己佢哋自己嘅空間。佢有陣時佢都唔知道個導演係搞緊乜嘢，佢導演就俾一個大框佢。其實導演有陣時都照顧佢哋。咁佢哋自己跌咗落去個陷阱嗰度，咁、那個反應係比較上係自然嘅。咁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你。觀眾睇落去嘅時候，嗰、那個共鳴感咧就大好多。譬如我都睇咗兩三集啫嘛，我感覺到，開頭我覺得，好似都有少少無厘頭啊，唔知佢哋想搞乜嘢。但係到後尾，佢哋即係俾導演整蠱咗之後，賴一嘢之後，你咁啊，原來搞啲咁嘅嘢，咁佢哋嘅反應亦都相對地自然嘅。咁所以你又覺得，一種咁樣嘅節目或者係咁樣表達嗰種。意識我未曾好了解好深啦，因為我唔係睇得好多啦。你係容易去接受啊？第一，容易接受之餘咧，頭先你講嗰啲兄弟情嗰啲，我未去到睇到嗰個嗰度啦。但我可以想像到就係話，佢喺嗰個過程之中，佢哋慢慢慢慢融入咗嗰個成個節目嘅節奏同埋節目想表達一種，就係想佢哋自己之間。盡量去流露翻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面對一啲唔同嘅問題嘅時候，點樣去面對咯？ 嗱，呢度咧牽涉咗另外一個即係最近咧，譬如港台電視部都有即係啲即係即係。 討論啦。咁呢度我就唔詳細講翻嗰個討論本身。咁但係咧， 嗰兩嗰、那個係嘛？ 係啊，即係兩位女士、那個。 兩位女士 啦。咁我唔討論翻嗰個問題。但係我諗有一樣嘢咧，我絕對期望我哋嘅聽眾咧，嘗試從呢個角度去思考一下。嗱，未必認同，但你可以思考。就係其實如果我哋理解嗰種青少年。你當係青少年次文化啦，你褪到呢個位去諗啦，嗱咁啊最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多覺得好鄙夷嘅，或者唔係好認同呢一種咁樣嘅行為，甚至乎即係嗰日佢有啲朋友講到係欺凌嘅一種文化。嗱，我諗喺個表達形式上面咧，大家有唔同嘅接受程度，呢、這個我冇辦法去質疑大家嘅。但係有一樣嘢我哋要明白就係咧，我哋睇譬如而家ERA 啦呢一個表達形式，或者叫無制限嗰個團隊啦嗰、那個嘅表達形式，我哋再褪翻再之前，我哋講緊祖師爺啊，即係呢個當年無厘頭其中一個大宗師就係阿曾志偉嗰種表達模式。其實你諗翻轉頭，佢哋都係一種次文化嘅表達嚟㗎。而呢種次文化嘅表達，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意涵就係咧，我哋一定有一班嗱，呢個係必然產生對立嘅，因為次文化 subculture 本身係同主流或者叫做高檔文化必然產生一啲對立，你先至會有嗰、那個嗱，而嗰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咧，而嗰、那個因為其實隨住譬如頭先阿 Mills 講到嗰、那個點解會所謂睇到兄弟情咧，其實因為譬如由新世紀福音戰士佢哋成個嘅包裝或者成個概念喺度呈現出嚟，呢個係我哋呢一輩嘅次文化嘅朋友成長嘅時候嘅一種懷舊，嗱呢啲非常理論化嘅嘢，我哋完全一睇，我哋基本上一睇只歌，我哋就知佢想玩緊乜。而呢一種嘢咧，係我哋 look pass 嘅，我哋自己單眼我哋明曬嘅，我哋受曬嘅。所以我好記得咧，上個禮拜我哋做個節目嘅時候咧，佢唔係做大結局嘅，成個版鋪天蓋地洗，就叫話大家一定要睇《新世紀福音戰士》佢嘅原意嘅嗰個意念嘅來源。後來我好快就話俾佢聽，其實唔使睇都得，不過睇咗你係一起歌就有共鳴。而當呢個 subculture 呢個叫做次文化。慢慢成為咗有人去解釋佢背後嗰個裏面嘅，譬如阿 Mills 頭先講咗佢背後原來有兄弟情，於是乎就更多人明白佢背後原來唔係淨係表面嗰一個意涵，佢背後仲有好複雜嘅唔同嘅文化底蕴。嗱，也許你不認同佢帶出嚟嘅信息，但係佢背後的確係有一種信息。於是乎喺呢個文化一路堆。一路多人去解釋、研究、深化，等於當年李歐凡教授同周星馳嘅對話，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關於香港或者甚至乎大中華地區次文化同埋主流文化嗰個嘅結合嗰個過程，你就好明白，甚至乎後來周星馳喺國內好多好多大學係研究嘅，就研究到語言邏輯啊、系統啊嗰樣嘢，就係、是、嗱，你可以又用翻頭先巴金嘅理論去講啦，就係、是、佢慢慢咧。是由一個降神的情況變成了究竟那個是偶像啊還是一個神像啊，我們在說其實它慢慢就變成了一個神像，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化的興起。 但其實很失望的地方就是當它變成神像之後，它那所表達的那種意涵已經完全變了， 甚至乎會被下一個神去取代咯， 亦都令到它原本有那種活力那種創造性是沒有了。到了後期，其實佢係我嘅感覺係周星馳咧，係完全冇創造力嘅。我嘅感覺係，佢嗰啲戲， 你意思係佢仲做緊演員嘅時候，定係已經做導演的 時候？做導演嘅時候， 唔係佢。我諗周星馳現象，我哋可能要另闢一個好長嘅時間去講，因為又牽涉咗一個同 商業考慮咧， 商業考慮啦，同埋佢翻咗國內啦。嗱，呢個係另外一個大嘅 topic。咁另外咧，我想提供一個電影咧俾大家。嗱，我諗好多朋友可能睇過呢套戲咧，就係、是《Pulp Fiction》。昆頓塔倫天奴嘅《Pulp Fiction》。 中文叫咩話？唔記得咗啦。 我唔記得低俗小説啊，我唔記得咗咯。 《Pulp Fiction》總之揸住煲茶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 嗱，咁嗰套戲咧，其中有一個嗱，其實佢係一套嗱，真係係一套經典嘅電影啦，一套 cult 片啦，我哋叫做。咁但係佢裏邊咧，嗱，我最想同大家講就係咧，佢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個表達手法，因為佢係顛好明顯地赤裸地去顛覆咗成個我哋叫做線性嘅叙事規則。睇戲不嬲都係有起承轉合，但係佢特登就顛覆咗呢件事。嗱，我哋而家作為一個研究員咧，我哋咁樣研究，哇！呢套戲真係好勁啊，跟住擺好多符碼落去啊，大學裏邊有一大堆嘢走去分析佢。 但是你想清楚那套戏的内容本身，那套戏内涵本身呢是讲一个黑帮的杀人 的一个这么庸俗的故事而已，内容本身是没有任何发人心省大道理，什么都没有的。 我开头第一次看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后来才慢慢才知道有啲乜嘢嘅意涵喺入边啦，用翻呢啲咁嘅言语。 所以我觉得今晚我哋作为一个研究啦，我哋好多年冇研究过香港嘅通俗文化啦，可能因为我哋宁愿睇外国嘅通俗文化。好多人睇韩国嗰啲咩 Running Man 啊，或者睇佢哋嗰啲综艺节目，其实你就系、是、呢、这个另外一套理论啦吓，嗰啲陌生化嗰啲唔讲啦。 呢度不得不提嘅就系我哋个通俗文化原本系由某个电视台所带动出嚟嘅，但 系 某个电视台随着岁月嘅推移咧，佢自我至今堕落咗，而系同社会系脱咗节啊。除咗佢唔系呼吸到社会嗰种。要求或者社會那種需要之外，他自己所做出來的東西是停留在他二三十年前那個現象的嘛，所以我們就停留了在個通俗文化底下，突然間好像有個空間是沒有人去再進一步去發展這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老去的神像，你看著他那些大理石開始剝落的過程，而我們個個就推他一把，推一個新的神像出來， 腳伸他走。 是啦，這個其實大家即我知道很多大台粉絲都不定，但是你又想清楚，他除了自我抄襲，除了、他真的沒有了一個神像的號召力，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他本身想帶動或者帶出那種應該有的意涵，已經變成了我剛才講的那種大而無當空話的一堆 grand narrative 咯，就是一堆講出來譬如愛回家，咁就講愛啦，講包容啦，咁但係冇靈魂嘅喎，裏面講嘅嘢，即係你連佢裏面覺得有趣嘅嘢都唔再存在啦，已經咁既不能娛樂，亦冇任何嘅即係價值，文化意義亦都唔睇到，咁佢嘅唔需要存在，或者大家唔再鍾意佢，而有另外一種，咦，好似喺裏面好過癮喎，睇到啲新嘅一啲意涵，我哋未學識過啊，原來佢裏面原來有啲嘢㗎喎。嗱，咁於是乎此消彼長，大家就明白點解有啲嘢你越睇越過癮，有啲你睇嘅時候，扯又係呢啲，其實就係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咋嘛。 其實呢，所以某程度上呢，話通俗又好，或者低俗嘅一啲嘅內容或者文化呢，其實係同民生嘅貼近呢，係非常之密切嘅關係。所以呢，的而且確呢，舊有你話大台又好，或者嗰個其中一個嘅娛樂節目嘅評論員啦，即係我哋當係，咁其實佢呢所用嗰一套呢，其實都真係係唔貼近即係而家嘅情況啦。我例如講一個 好溫和嗰啲形容 詞，例如啊，嗱，有一個情況咧，你見咧，大台有一個開心大綜藝係嘛，個名係叫咁，跟住咧，我見到咧，佢有一個環節咧，類似係 你竟然有睇啊？ 係啊，這個環節我有睇啊，因為佢嗰個咧係講咧，佢去好著appreciate 或者叫做一啲咧係為咗個社會裏邊咧出心出力，跟住我哋喺度褒獎佢啦。而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好似話同啲老人家咧係重新再結婚啦，即係幫佢哋咁啊作即係佢哋可能之前冇婚禮啊咁嗰只。咁其實佢嗰個做法咧係一個歡樂滿東華做法啦，即係你明我咩？即係。似係跟住我哋去睇下佢哋嘅狀況，跟住出嚟嘅揾下一咁多對嘅公婆婆企咗喺度，跟住大家跳拍舞，跟住就好 appreciate 呢一樣嘢。即係你諗翻嗰個情況係冇咗背後嗰個嘅感情。人哋而家個個都講緊嘅就係話，我背後究竟帶出嚟有啲乜嘢嘅意義？其實咧，香港嘅而家嘅電影或者電視嘅表達手法咧，越嚟越多咁樣嘅，即係我都唔好話淨係講個 TVB， 其實好多套你話有啲嘅年青導演拍嘅咩《月廿九》啊，咩《嘆息橋》啊，類似呢啲，其實佢背後咧有好多意義講出嚟。其實嗰個方向，大家去睇戲嘅時候，大家中意睇緊 Netflix 嘅《Black Mirror》，係睇緊佢話 背後帶出嚟有啲咩意義？其實大家係係欣賞緊呢啲嘢，同埋咧就係、是、我其實睇到一個少少嘅趨勢，睇下大家係咪都認同。其實我覺得香港嘅電影或者係電視節目或者甚至乎綜藝咧，係將會越嚟越多符號。我即係話咧當然喺戲劇嘅產生或者嘅製作裏面咧，其實可以好多符號嘅。但係你見咧香港咧不嬲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好直白嘅，即係其實透過一樣表面嘅嘢然之後物咧，其實唔係香港好多時有啲嘅節目咧，大部分嘅一個情況。但你睇翻而家嘅電影同埋個電視節目，甚至乎有啲嘅綜藝節目咧，其實佢好多符號，而啲符號咧其實帶出一啲好多嘅深層意義出嚟。就係因為如果我哋唔能夠直白咁講嘅話咧，咁符號就可以幫我哋去解釋一切咯。咁所以都預期呢一樣嘢都會即係陸續都會好多出現。 唔係，我諗當一個社會咧發現到就發展到應該話係有一個階段就係要用笑話嗱，因為笑話講到歸根究底其實係一種譬如喺西方人就喺個廣場裏邊去吸引人哋注意嘅一個演講嘅過程。咁通常未必係一個真係頭先一路講緊個 high culture 或者係講緊係一種理論學術上殿堂，唔係嗰種情況，係純粹娛樂嘅啫。但係當一個社會裏面你見到譬如政治或者係經濟呢啲咁大嘅事啦，我哋叫做咁堂皇嘅嘢，我哋都要用笑去做包裝咧。咁當然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就係我哋個發展快得好緊要，咁大家就成個過程裏面就好開心啦，即係冇乜所謂啦。咁於是乎就用，不過呢個通常唔係咁樣嘅情況。當一個社會大家只能夠透過笑話啦，去講出佢心裏面嘅一啲即係真實嘅諗法，或者佢嘅一啲對於社會嘅一啲感受嘅時候咧，咁其實通常都係咧再講一啲大道理咧，其實可能係唔容易得到應有嘅尊重嘅時候。嗱，呢個係自古以來成日都有發生呢啲情況。咁我哋作為社會分析，咁當然啦，即係大家見到呢啲情況咧，我就未必需要咁理論化嘅，但係大家多啲真係多啲笑下咯。因為其實你需要笑，先至會咁多笑位走出嚟噶嘛。如果你唔係需要笑嘅話，亦都冇人會做到呢一啲咁有市場價值嘅嘢走出嚟。咁咪笑下先咯，輕鬆下啦，香港人即係咁樣嘅狀態。 香港人係需要將一啲真理咧變成笑話咧，我諗而家係好需要。咁睇我哋星期日老店咧，阿文傑華啦、岑日飛同黃兆俊咧，可唔可以幫我哋將真理越辯越明咧？就係佢究竟係笑話定係一啲真理？講出嚟之後咧，就大家越嚟越清楚，究竟會唔會係繼續喺香港做到呢件事咧？咁樣好咁啊！我哋最後嘅一首歌嚇，就係、是劉德華嘅《獨住去偷歡》。其實呢首歌係好 era 嘅，好欣賞下大家。 你去管谁不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这半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未去管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 常为我保护。六字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告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六字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告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伴。六字去偷。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